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在积德累功这一句回篇注解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。人都喜欢做好事，亦都期望自己在这一生中有所建树，有所成就，但是往往都是自己因循苟且，未能发奋而堕落了。所以这里教我们，无论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定个期限，必须在那个期限之内完成，咁先会有进步。譬如读书，我那部书要用几长时间将它读完，咁先能收到效果。如果是无限长时间，人心就散涣，精神意志就不会集中。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失败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学它有学期有期限的。我们翻学读书亦是这样。你读个大学四年期限，你要将它读完，咁先能毕业。世出世间，一切事都要立一个期限，如期完成。积德累功亦是这样。一日能做一件善事，三年就可以完成一千件善事。所谓日行一善，如果能精进努力，希望每日多做啲善事，好似了凡先生最初发愿做三千件善事，十年先完成。第二次发愿行三千件善事，三年就完成了。就是一定要有个期限。在佛法里面，念佛法门叫克期求证，经常跟我们举的例子，若一日、若二日到若七日，大乘经往往讲十日、百日，百日就是三个月。咁先见到显著嘅效果。 所以敬重各位时时听到佛七法事以七日，实际上佛在经上讲的七日是七昼夜，我们现在那种七日念佛仍然觉得非常松散，原因就是没有完完全全做到，不是七日七夜，七日七夜专心一致，一定会有感应，会有成就。要真正将万缘放下，功夫先能得力。稍微有啲夹杂，功夫就唔得力啦。今日有个同学正阳师，佢问咗个问题，佢嘅问题就系喺念佛堂里面功夫唔得力。他没有细心去反省，不得力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夹杂，再就是疑惑。现在因为讲堂日日讲经，疑惑问题不大，夹杂的问题大，只要有一丝毫夹杂，心里头没有放下，就有好多障碍。我们讲的魔障，魔障现前，彻底放下。在念佛堂里面，七日七夜，如果能好像阮了凡那样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那句佛号念到底，哪有功夫不得力的道理的？所以要放下，放不下我们彻底就大了。所以要发勇猛心，真信心，精进努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地方劝我们不要论财，要欢喜布施。布施就是将论财那个念头放下，欢喜布施，不要怕人笑，我们就怀疑了。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种讥笑是属于误会，有一种人是属于嫉妒，有意来障碍，来破坏的。无论他是什么全心，用的是什么心，我们一概不理他，我们依据的是经教，是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到我们真正有成绩拿出来， 那些人自然就惭愧了。所以绝不怕人讥笑，动摇我们的信心，更应该努力奋发，老实说，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是私欲，自私自利，爱欲嗜好放不下，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障碍，我们要时时反省。我们的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找到之后，要彻底将它放下，要有个勇猛心来对峙。我们菩提道上障碍就减轻了。佛经里面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遇到佛法机缘相当不容易，自己一个人克服不到自己的烦恼，所以古大德提倡共修，共修是依众靠众，靠大众来勉励自己，来警察自己，这个是个对峙的好办法。所以先有大众在一起共修，澳洲布里斯本的净宗学会，下个月7月18日开始打10个佛七，70日。那70日佛七，我们日夜不间断，每日24小时念佛，这样念70日。最近他们积极筹备着佛七之中，除澳洲当地，各个地区有念佛的同修来参加，亦有从新加坡去的，从台湾去的，从香港、从美国去的。我们欢迎真正发心，一切放下，好好地用功。注解里面有几句话，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下。不要空为美言而实行不符，希望我们都能讲到做到，要有恒心，要始终如一。好多好多人开头仲唔错，好似有个样，但系时间耐咗就偷懒，就放人。 我哋唔避嫌疑，亦唔避冤枉，唔因循，唔间断，细说世间法。各位都要知道，所谓好事多磨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末法时期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就跟佛陀讲得很清楚，魔有意要破坏佛法，用什么方法？末法时期，魔王叫他的魔子魔孙都出家，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。世尊听到这句话之后流眼泪，一句话都不讲。所以我们现在想真正用功，真正修行，障碍的人很多，包括我们佛门自己人。自己人是谁？我们知道波旬的子孙，他们出家不是为弟养，就是为了破坏佛法。我们心里清楚，心里明白，佛跟我们说对那些人要用什么态度。默奔，默奔就是不理他，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功，不理他就好了。不因循，不间断，不求命，不求利，老老实实，亦不求果报。凡是遇到一切利益社会的事，利益众生的事，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，有时候还要委曲婉转去做，避免障碍。近代的大德教我们低姿势去做，为什么一件好事，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事，还要低姿态去做呢？避免一些嫉妒障碍。我们最近发心帮助澳洲那边一个老人院，这件事情做不成功，什么原因？障碍的人太多，亦是我们自己疏忽。如果当时低姿态来做那件事，那件事情就做圆满了。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教训，亦真正证实了好事多磨。我们有好深的体会，细心想下古圣先贤的教训，真是大学问，真实经验之谈。 唔读唔得，应该依教奉行，要认真去学习。在古代，中国民间都知道有个窦燕山，《三字经》上有教五子名俱扬，窦燕山那个人是五代时候的人，他在三十岁的时候都还没有仔，在古人就会生烦恼了。结婚多年没有仔，有一天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他祖父跟他说，他说你命里头没有仔，而且又短命，就教他你要修善，要积德，要累功，要修积功德。他自从在梦中祖父教导之后，他就非常认真努力，命里没有仔，以后有五个仔，他是求得的，就好像袁了凡先生一样，袁了凡先生命里头没有仔，以后他有两个好仔，证实了有求必应，这种才是求得的。所以求要以善心善行，要以真实功德做求的本钱。你没有善心善行，没有功德，你拿什么去求？绝对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日日叩个头，烧几支香，供些香花水果就求到的，没有那么着数的。一定要认真修行，有求必应，这个道理是因果的道理。所谓种善因，一定得善果；种恶因，一定有恶报。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所以有求必应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佛法亦无可能违背这个道理，所以佛教我们求，都是教我们发心，发菩提心，教我们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，不要做利益自己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断恶修善。为自己利益是恶那便是，为社会为众生那些利益才是善那便是。咁断恶修善嘅意义，我哋先能体会，能选己利人，呢种系大善，果报唔使求， 自然现前，善因善果。如果我哋所作所为对社会、对众生是不利的，是有害的，对自己有利益的，眼前你虽然得到一些小利益，大灾难就在后面。最大的灾难是死后三途苦报，绝对不可能避免。这些道理现代人懂的越来越少，这些事实真相佛在经论里面虽然讲出来，现代人摊开经卷看下笑下，这种是迷信，他不会接受。等到自己死了之后堕落三途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即登雷公世出世间的圣言都是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应该相信，相信的人奉行的人有福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